大家好，我是 Kevin Ho， 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星期五晚足球频道现在开始。 喂，翻嚟第三節嘅足球频道啊，咁啊头先唔出声嘅京一啊，可唔可以出声先啊？ 系啊 ，hello， 咁背气啊你？ 做咩啫？点解会咁？ 搞咩嚟啊？ 好啦，有咩寓意啊？你咁样咁嘅态度， 真系见到曼联赢到咁捻样，真系 哦。OK，OK， 对翻支麦啦，明知自己 你嗰队都唔弱啊，3-3，屌 系嘛？ 系啊 ，OK 嘅。咁啊，仲有啲朋友仔可以读下嘢噃。Richard Lee 佢话其实巴素利啊真系唔差噶，当年2011年欧联对曼联都不败，兼踢佢哋出国。咁啊，呢啲我哋之前有提过啊，呢队波打英格兰嗰啲球队系零舍醒神嘅，嘅记得足协都好似同热刺都硬砌过啊，好似都咁啊，系真系有一手啊，即系佢打呢、這个。即係英格蘭球隊，咁啊，記得就仲有就係、是、又唔記得想多謝阿師兄啦，即係幫我頂咗個禮拜，咁啊講咗啲好精彩嘅巴塞嘅歷史啦。咁啊，如果有聽翻都記得就係、是、佢都有講過啦，就係、是、巴蘇其實同巴塞咧係有淵源嘅，因為巴塞嘅始創人係一個 中 camper。 瑞士人嚟嘅，咁所以你發覺嗰件球衣係好相似嘅，即係 來自巴素爾嘅， 係啦，都係藍紅， 商人嚟， 都係藍紅，咁啊，所以係姊妹球隊嚟嘅。好啦，咁啊翻嚟咧就講下啲啊，又想有個話題又想補充一下，即係見反萬又講過一下，好多節目都講下嘅。 自 轉啊！今日見到阿京一又話本費格遜又翻咗貨啊嘛， 係咁本咧， 係第一版、第二版啊？ 嗰本嘢嚇， 第一版、第二版啊？ 冇唔知第幾版？ 未去到第二版嘅， 唔係第二版， 但係好容易甩賣嘅，就係實喺香港。我見京一話叫400幾， 四百廿， 唔使400，399， 其實好撚貴啊！呢本係好撚貴。咁啊， 你睇曬未啊？你睇曬？ 唔會睇曬啦，我係買嚟。擺嘅啫嘛，多鳩魚，即係曼聯等咁啊！其實阿費 Sir 嗰啲自傳我差唔多都有齊嘅。咁啊我都講過啦，其實買呢本我都唔係好想買㗎啦。其實未睇內容都知道係呃錢嘢嚟㗎啦。咁啊，咁 但係更加離譜就係真係啲校對啊。 其實寫嗰條友又有問題啦。 喂，你之前有冇聽過反萬我哋講？ 知道嗰個 真係好離譜 啊！即係你話邊個去咗羅馬真 係 路俾人踢拉數㗎嘛，史丹。咁啊，同埋人哋喺拉數轉下，由中堅踢到閘位啊！屌你，好撚上得嘅你咩？嗰屆史談即係喺拉數踢得好好嘅。咁即係第一就寫嗰條友又唔撚專業啦。咁其實好多呢啲咁嘅書咧，其實老費出過好多呢啲咁嘅自傳嘅。其實大部分都係垃圾嚟嘅，即係 算你幾中肯 嚇？ 算你幾中肯？ 唔係呢個其實係個 market 問題啫。咁佢因為有 market， 即係你話其實誇張到咧，我記得好多年前噶啦，即係講超過10年前嘅，佢出過一本叫 Ferguson's Diary 都有啦，A Win to Will 啊，好似個名叫做，叫做老費日記喎。我屌你老尾老費有冇撚寫日記都成問題啦，有撚得閒啊都有啊，即係好撚多奇離嘅書。咁啊呢本其實今次嗰本有幾樣嘢啦，第一就係好撚貴啦。仲有就係咧，我其實已經越嚟越怕呢啲書好撚大本啦。 一蚊啫嘛，你唔好咁啦。 嚇， 一蚊啫嘛。 咩一蚊啊？ 一蚊喺淘寶嗰度。 唔係啊，你都要揾位買㗎，仆街。哦，唔係 唔係， 我哋要儲㗎嘛。咁所以其實我鼓勵大家就係咩咧？如果你等得咧， 佢要儲㗎，因為去到某一日要燒俾佢 㗎嘛。嚇，唔係咁啊，你中意點講好啦。我陪葬可能都會擺埋落嘅張書。咁但係其實好鼓勵大家就係，如果你唔係話好急嘅話， 教大家啲方法啦， 買翻本軟皮咯。 咁其實就呢啲書軟皮書咧，大約都係200蚊以下啫，即係應該唔 應該咁貴。即係嗱，呢本可能個定價二百幾啦，因為本身個厚度同埋嗰個精裝都值翻少少錢嘅，即係衰咗個人係廢。咁、但係咧，本書賣三百加九係即係絕對 overpriced。咁如果你 soft copy， 我 都係講下，即係我想同阿 Chip 咧，我哋講下睇自傳嘅心得啦。足球自傳，我諗我同你應該呢度係最多啊。 冷血自傳。 第一個問題咧就係、 冷血自傳我都睇過。 阿卡妹咧就曾經有問過我嘅，咁啊，可唔可以等 中文 版啊？第一咧，我就真係好少見到足球自傳有中文版嘅。 係。 咁就算有咧，就算有啊。我都鼓即係唔會鼓勵你買，係堅決嘅鼓勵你唔好買啊！ 因為有一本令我有咁諗㗎，因為畢基嗰本咧，一係得西班牙文，一係得中文，咁我點睇西班牙文咧，大佬？ 咁你冇㗎，買佢翻嚟儲咗佢咯，唔好睇咯。即係你如果你咁中意畢基嘅話，即係咁樣咯。咁唔係但係中文版係唔會。 我俾我意見俾你聽啦。咁其實 有冇中文版嘅？ 全世界亦。即係歐洲語言熱度中文咧最熱切嗰個係台灣， 係咯， 覺得台灣咁，但係台灣就唔中意足球， 冇錯啦。 咁所以個問題就係呢一 個呢個就係主因啦。 譬如話，如果你想睇費達拿或者想睇棒球嗰啲咧，幾多高手嘅熱門都會有， 甚至你想睇世界歷史啊嗰啲啊，哇！台灣嘅書又最精彩嘅。 但係個問題就係即係 足球係佢 足球係佢哋唔中，即係唔咁拜個套啊。 咁如果大陸譯嗰啲，你啊仲更 大陸譯你啊更加難搞， 你淨係啲人。名都已經搞撚死你啦，仲有佢嗰種偏頗又搞撚死你啦， 仲有審查啦， 審查又不專業啦， 唔係審查，我係講緊嗰個 censorship 啊， 仲有翻譯水平簡直係不。即係慘不忍睹啦，好多都。 其實大陸書翻又唔話一定差，但係嗰啲研究得好專門嘅嘢咧，有啲係翻得好嘅。但係 popular 嘅嘢咧，即係譬如比較係流行文學嘅嘢咧，即係我當自傳都屬於呢類咧，你就唔好有寄望啦。 咁啊，所以 好多嘢都會好。 第一樣嘢就先排除咗啦，一定要係買 英文啦。即係就算逼機咧，我相信都有英文書市場 嘅， 都叫做踢過英國。嘅聯賽， 咁如果佢冇，佢真係冇，咁你咪同佢講，叫佢自己檢討下自己咯。點解冇英文世界冇佢？ 你覺得同佢講到嘢，我會叫佢出咩？我叫佢直接同我講啦，大佬。 西班牙文好易講啫嘛，逼機，檢討下你自己，撲街咁啊， 做押韻㗎嘛？ 係啦，咁你第一就係睇英文啦。咁仲有咧就係咧，如果你有心睇咧，即係我第一個心得就係。有心睇咧，其實咧係買軟皮咧係好過硬皮嘅。譬如我呢啲年紀咧，好辛苦嗱，喺我仲有呢個講多少少，即係首先睇硬皮咧，你首先真係攞上，譬如夜晚瞓覺攞住， 好重， 好撚重，真係好撚重嘅。同埋你冇除咗擺張台度睇，你覺得舒服之外咧，你冇乜嘢環境，你揸本硬皮書睇啦。 我諗其實 又大本喎。 其實硬皮真係放有書房用嘅嘢，除非你有書房 裝 飾，裝 飾 用咯。 放裝飾，你問我就一樣嘢就放裝飾嘅。 如果你當你自己屋企係影樓，或者你係啲律師嚇，中意啲書凍曬。 仲有一樣嘢咧，就要抖就唔係要補充啊 ！Chip 咧講咧就係咩咧？其實如果你有時去咗英國咧，你可以走去逛下書店啊，或者仲有咧就機場咧，有時都會㗎。你喺機場逛多啲 V 嚟啊呢啲啊嘛， 佢好多特價㗎。係 啊， 我曾經試過買過一啲咧，即係係幾磅㗎咋，仲係正嘢嚟㗎。即係譬如啲 舊啲咯， 舊嗰啲咯， 舊啲 係啊，過睇，但係。舊唔代表渣㗎嘛， 其實香港嘅 case 都一樣嘅。香港如果你買啲十幾年前出嗰啲咧，你都會執到啲一百零蚊買到嘅，都有㗎。 係啊，咁所以呢個就係呢個 表示差㗎喎。嗱，我 嘅 心得就係咧，其實就買軟皮書咧，使乜去書店啊？你去 online bookshop 就得啦。 嗯， 而家始終即 係 Amazon 啦。咁但係 Amazon 個問題就係因為美國人搞啊嘛。係。咁美國人對足球又係比較肥肥流一啲。咁所以咧就唔係咁即係唔係咁跟得咁緊啊！即使可能即係除非你係碧咸呢啲啦，因為喺美國都有知名度啦。係，但係英國嘅堅尼咁識你變 Q 過啊，係咪？咁即係可能你好難就會揾到好齊咯。因為你 Amazon 佢會俾好多 source 俾你啊，譬如包括有啲 second hand 嘅咧，佢都會 offer 俾你。咁你 second hand 可以好平嘅。 係， 嗰啲 second hand 其實係都好新嘅。 係， 即係可能佢喺啲舊書店度咧個 retail 度執翻一本翻嚟，又再攞翻出去賣嘅。咁可能平。即係正價嘅四成，咁你覺得值，咁你都可以買咁樣。咁所以就 Amazon 唔係話真咁好啦，但有幾間都唔錯嘅。咁我最近譬如即係幫阿 Steven 都買咗本 p 拍金嗰本。 拍金嗰本。 咁嗰本啊。 其實嗰本就冇乜人講過。嗰 本其實好唔好睇呢嗰本又。 嗰本我未借佢睇即係未借佢睇。咁、okay. 但我聽阿 Steven 講呢就其實好平淡。 Okay. 即係一如拍金嘅人都比較低調、oh. 比較沉默一啲。即係佢冇費格遜咁多堅密啊。即係大宜賓慘嗰啲嘢就少啲。 冇辦法啦屌你咪佢旅遊都唔撚去呀咪先咁撚坐飛機㗎嘛。咁你即係講下邊度啲嘢好食啲好似三條乜嘢由世界咁佢都講唔撚到啦屌。 咁但係拍金我幾想睇佢內心世界就包括即係佢嗰種 其實有興趣睇㗎。 嗰樣嘢我又 拍金真係。拍金嘅自傳係少㗎。即係以前以往冇乜有冇出過真係。 我相信唔會冇嘅，但係就唔係話真 係。因為呢個又係另一樣嘢啦，即係有啲個別嘅仁兄咧。 你又好想睇 射出得多嘅， 系啊， 多撚到垃圾咁撚樣嘅，即係費格遜其中一個嚟嘅。 阿雲佩斯最近都有， 雲佩斯 有， 係啊，即係你因為你發覺啲球員一出名咧，就有啲人幫佢寫噶啦。 係啊， 咁嗰啲人誒， 嗰樣嘢咧， 踢緊波已經有自傳噶啦，踢完又有嘅。 舉個 屌你咪一新人啊，幾本嘅。 舉個例， 係啊， 沃特咪咯， 沃特係嘛，唔係個係啊，嗰啲係沃 特十幾歲嘅出， 係啊，沃特又係噶，出過兩三本。 即係你沃特啊，謝一特嗰啲都係多嘅，奧運嗰啲都係多嘅。 系， 系啊，咁同埋咧，头先你讲话帮手写自传嗰啲咧，你都知道大部分波牛都唔系好识字噶嘛，咁将通常会聘用一个人咧就叫 ghostwriter， 嗯 ，ghostwriter 就 跟住 枪手， 其实你可以话叫枪手啦，但系就听你口述。你講我聽，咁然後我就寫啦。咁但佢通常就會寫啲好 catchy 嘅嘢嘅，即係因為即係槍手你要寫得比較有燒腦咧，就一定 係啊 作少少料。 本有九本都係人哋幫佢寫㗎啦， 咁大啲啲 嘛，又唔識寫。 咁再加上好多時候啲槍手甚至係可能唔係真係好識足球都唔決定嘅，即係可能係一個第二啲運動比較叻嘅，咁但 係 我 應 用咗我照寫，我寫開 baseball 嘅咁啊，佢足球都寫埋， 所以好參差嘅其實。 所以就有頭先可能 個水平， 譬如可能費格遜嗰啲，我覺得有情某程度上因為咁樣嘅，即係唔係冇理由即係轉去拉數會去咗羅馬。 費格遜嗱就即係同啲漫迷講啦，如果你又有心想揾本好少少嘅費格遜咧。2003年左近咧就出嗰本咧，係我覺得咁多本最好嘅。嗰本咧嗰個作者咧，我記得唔全名我唔記得，叫 Crick 嘅 ，C R I C K， 個名好簡單，叫 The Boss， 唔知 The Many Sides of Ferguson 咁樣嗰啲嘅。咁嗰本係唔錯嘅，嗰本咧就真係成個差唔多佢個身，即係佢邊度出世啊？佢老豆又踢過波，佢阿爺又踢過波，咁好多嘢咧就由頭到尾講，即係包括佢嗰啲戰爭嘢咧，咁咧佢都會講埋。咁嗰本係幾好嘅，同埋嗰本啊個即係啲文字啊， 通常咧講得到戰爭嘢咧就係 unauthorized autobiography。 我冇乜考據過喎，嗰本就 我又唔係一定要睇 authorized 嘅先好嘅，其實有時你想知道嗰個人真實嘅一面咧。佢唔授權俾你嗰啲書，可能仲真實添。 係啊，唔係佢同埋佢嗰本嗱你講得啱喎。嗱嗰本我好肯定咧，你知道睇嗰啲自傳咧，好多就係用我矮嚟做出發噶嘛。即係我當年點點點。佢嗰本就唔係㗎， 唔係㗎呢。 佢嗰本就唔係啦，係佢嗰本係直情講費格遜啊，譬如內心世界點啊點樣。咁嗰本係 OK 嘅。 唔係你講呢樣嘢都係 style 嚟嘅啫，咩書都可以咁做嘅。 咁啊係。咁啊， 我就覺得自傳咧，其實真係好低能，有啲十幾歲。出自傳廿零歲出自傳， 唔係英格蘭係咁，其實係好垃圾嘅，我話你聽，因為佢揾錢嘅啫嘛，即係你當時丹尼咪即刻同佢出咯，係啊， 奧運嗰啲我記得都係廿歲左右出， 黐線，你個人冇翻去到四五十歲，即係冇翻上下經歷，你憑乜嘢去 等唔到啊？對住，係啊，係啊， 你憑乜嘢去講一啲即係同人分享 share 你自己嗰個心路歷程啊？你個人唔去到咁上下，即係好似嗰啲港男嗰啲咧，嗰啲廿零歲港男都食屎啊！叫佢，即係個男人你唔去到四廿零歲，你冇味道啊嘛！ 所以通常我哋就咁咯。譬如我以前係買好多嘅，咁買翻嚟咧就係你一睇下覺得唔對路，你就 stop 咗佢噶啦，無謂嘥時間。但係有啲，但係你作為一個球迷咧。即係有時有啲你發覺嘩睇完佢嗰好值得回味㗎、即係譬如你譬如 Chip 呢有冇啲印象好難忘 我正係想講其實我自己睇自傳呢我揀呢就唔係揀名氣嘅、我通常都係揀一啲比較癲啲嘅球員、因為我永遠覺得狂人 爆啲 狂人嘅自傳係最好睇、所以睇啲迪肯尼奧啊麥當娜啊加斯居尼啊咁就梗係會好睇過 嘅、加斯居尼個女啦或者 加斯居尼又出過好多本 㗎 所以又突然間又唔記得邊本好啲啦譬如你講麥當娜呢我又可以推介一本俾你㗎嗰本就好好睇㗎咁嗰本我買好細本好細本 係咪叫 El Diago End of God Hand of God 嗰本咧又係有個作者，即係唔係又唔係用馬納當拿第一身去講嘅，咁、但係又係講佢點樣成長啊，譬如話。即係好有趣喎，譬如話講佢嗰陣時咧，已經係細路仔嘅時候咧，成個阿根廷咧已經係即係好留意呢個細路仔，同埋咧就譬如話，你話唔知道喎，原來半場咧揾佢出去咧表演嘅、 okay ， 即係表演的波啊嗰啲咁樣啊，即係嗱幾過癮咁啊，講佢點樣成長一路咁講落去咯。咁嗰本係幾好嘅，直情叫 Hand of God。係咁啊，仲有。譬如话你头先讲狂人啦、坚尼嗰本又好睇嘅，坚尼嗰本咧就用第一身写嘅，咁嗰本又系几过瘾嘅，即系讲啲球员生涯。 另外一本都几好睇嘅，皮亚斯嗰本都好睇嘅， 系 皮亚斯真系即系森林嗰个左嗰、那个左闸，即系后屘又教 恩达尔，而家 U 廿一 咁嗰本就叫做 Cycle 啦，咁因为佢个绰号就叫 Cycle， 系 癫佬啊， 系 系啊吓，咁啊有一本其实我哋之前节目都讲过，就系、是、呢个德国队嗰个 啊安基啦，系啦系啦，嗰、本就系、是、嗰本啊，阿 Chip 咧帮我买 安基， 安基 安基又踢波， 系安基安基， 因为 系踢过巴塞隆拿， 因为其实佢例子都几特别啦，因为 系 即系因为 忧郁症、 抑郁症、 抑郁症 自杀咁。咁佢其實作為一個球員嘅 career 咧，同頭先我哋講嗰啲人係完全 唔同嘅。淨係睇個 introduction， 你都想喊啊！嗰本嘢真係喊，要即係唔係咁容易睇，好煽情啊！ 同埋即係對於，因為佢一個德國球員啊嘛，佢唔係英超主流聯賽啦， 踢漢諾威 啊，阿卡本又未必知啊。想知多少少一啲德甲球員，譬如艾芬堡原來以前係點樣點樣嘅，咁你係可以透過呢本書 係啦，冇錯。 因為你要知道意大利同德國嗰方面嗰啲球員嘅。嘅 source 其實唔多，因為始終佢唔係英語系， 係啊， 西班牙都係一樣啦。咁、你呢本書幾值得睇，同埋攞好多獎嘅，其實 係同埋仲有就係絕對唔會出第二本㗎啦，係、因為人已經過咗身啦。咁啊，仲有就啊，仲有一本啊，我一定要講啦、就係、是、我成日都會喺呢度 call 翻出嚟嘅，就係 Bobby Lupson 嗰本啦。係啊 ，Lupson Sir 嗰本之即係嗰本好睇咧，就係、是。又可以睇翻呢個五十年代嘅英格蘭嘅足球係點樣啦？咁啊一路又話一路講到佢去由球員去到做領隊啊，咁啊所以又係好精彩。咁呢啲又會比較精彩咯。垃圾嘅就唔講啦。其實譬如你加斯居尼咧，又係力其中一個出好多垃圾自傳嘅其中一個球星咯。 咁啊，因為佢而家嘅財政狀況已經唔係咁好啦， 而家好似冇人同佢出啦。 咁啊，梗係好多人即係揾佢嚟即係吸水㗎啦。 係唔係佢？出最多係佢當時得令嗰段時間，嗰段時間 同埋就即我當扯開少少講啦，即係唔好就係講自傳。其實足球書有一啲 brand name 咧係 喂推介一下， 有啲 brand name 係好嘅作者嚟嘅，即係包括即係英國嗰幾個，譬如Brian Granville 嗰啲，必屬佳品嘅基本上， 係嘛？ 你攞嚟睇咧就一定唔會差到去邊，但係佢哋啲人咧就唔會同佢寫自傳嘅， 係 根本上自傳係。渣嘢即系渣，即系二流文人先写嘅，基本上。 啊，我屋企又有一本咧，又好精彩嘅，但书名啊唔记得咗，但系得闲我攞出嚟晒下俾你哋啊，我都摆到好，都系买好耐，廿几年嘅。嗰本又好正嘅，嗰本咧就个作者咧，其实就系一个英格兰人嚟嘅。咁佢就研究呢、這个即系南美足球啊嘅历史啊。咁佢又讲翻晒，即系譬如话点解啲南美波咁吸引啊？咁佢譬如讲过啲，譬如五十年代英格兰嗰啲人咧，走去南美踢世界杯五八年嗰阵时咧，哇！见到嗰啲巴西人咧射香蕉波咧，屌叹为观止，即系擘捻晒大个口啊！我哋惊讶咁样，点解可以将个佛球射到香蕉波啊？嗰啲又好系得意，同埋佢又好精细咁研究嘅，点解啲嗰啲友仔踢波，即系踢啲波短嘅咧，即系咁样咧？咁佢又会去用好多，即系譬如气候嘅解释啊。人種嘅性格啊咁樣，啊嗰啲又好鬼得意嘅，即係嗰啲咁啊，同埋佢又講啊，即係佢喺南美遊歷咧，佢話你譬如話你唔使代錢噶，譬如你喺阿根廷啊嗰啲咧，譬如你想肚餓冇錢開飯，你撈人踢場波。你赢捻咗佢咧，人哋会请你食饭咁啦，就喺条街度搵个地盘佬同佢斗波，单对单都有人同你斗啊！即系嗰个佢就讲呢个南美嘅足球文化咯，咁呢个又几得意嘅 英国就有几个作者都系中意讲第二啲联赛，譬如有啲讲意甲好叻嘅，我啱唔出个名嘅，前嗰排我喺图书馆借翻嚟，但系后屘冇时间睇，即 系 有好好嘅书，亦都有好差书，好差书多数系做自传嗰集。 系， 所以其实自选，大家唔好对佢咁大期望。 明白， 系啊。 咁啊，睇啦，作为球迷，其实有时睇下呢啲足球书几好嘅， 系啊。 咁啊，第日可以再讲多啲啦。咁啊，翻嚟要讲下啲 嚟緊嘅賽事係嘛？咁啊，我諗啊，時間無多啊嘛，講下啲英超先啦，好嘛？英超就大波嚟嘅一場係嘛？呢、這個熱刺主場， 熱刺主場對 住曼聯，對住第二隊嘅曼徹斯特啦。 係星期日。 系啦， 早場嚟，系啦，相對係早場嚟。 系啦，咁啊呢場波就好多人就話會唔會保下斯輸埋，咁啊會炒魷魚咧？咁啊我諗又不至於係呢一場嘅。咁但係因為上一場實在輸得太核突啦，咁啊壓力就會喺曬熱刺嗰度啦。咁傷兵其實又冇即係都仍然繼續係 亞歷神啦， 亞歷神嘅。 同埋Danny Rose 啦。 左閘嗰、 那個 左閘 嗰個成日都傷㗎啦， 嗰個冇乜所謂，嗰、那個都冇乜點出過啦。咁但係上一場波就 6-0，如果你唔計啱啱嗰場歐霸啦、上一場波6-0， 上歐霸尋晚贏翻場 2-0啦， 2-0，但係嗰個不足為據，同埋出咗好多副選㗎啦，即係流曬力嚟踢曼聯嗰場㗎啦，咁就譬如你上一場其實對住曼城就。我諗幾個致命傷啦，其實波桑都講好多啦。我諗龍門係有啲失準嘅，其實譬如話六球波裏面有兩球， 兩球啦， 都係清波出事嘅。咁啊，仲有即係個信心又唔強。咁同埋就係、我諗個中堅位好攞命啊！如果上嗰場真係好恐怖啦，即係多神啊嗰啲又好恐怖啦。 其實我覺得一路都覺得其實而似去到呢個年代仲用返多信，即係用返多神，其實我覺得真係要換啦、基本上我覺得呢個根本即係二流球隊嘅中堅嚟嘅。基本上佢如果要而似你要邁向更進一步嘅成績，要企穩頭五、即係呢個中堅係唔夠級數㗎囉。 佢係唔知點解越換越衰㗎啦，即係其實多信係京字嗰輩啦，已經 係啊，京字活機智啊，係啊，冇錯。 咁啊，而家仲踢緊啦， 係啊， 咁啊，以前有試過加拿斯啦。 其實啊，最對版就佢揾咗加拿斯，即係有一兩季係好波嘅。 即係啱啱由即係車仔， 因為加拿斯嗰陣時唔係阿仙奴最失意嗰段時間，因為佢冇超過兩年約續俾佢，咁佢就去熱刺即係打翻啲爭氣波啦。咁亦都係咁啱嗰年即係嗰兩年就發覺。好羞恥地咁樣入位一位啦，世界盃因為加拿斯嗰個頭槌，咁但係自從加拿斯即係開始跌咗窩之後，即係走咗下坡之後，似乎其實而家有好多舊熱刺嘅人啦，包括以前即係已經冇用嘅中場啦，讚拿斯啦，同埋已經係不復當年嘅連龍啦，同埋基本上係唔適合踢中鋒嘅嗰、那個英格蘭嘅前鋒啦，即係。 迪科爾， 即係其實佢有好多嘢都好缺陷，但係變咗而家佢買咗一紮，你話佢根本上，我覺得根本就一堆工兵嚟。 佢買呢紮咧，略又有少少似貨，即係首先嗱，起碼我覺得羅馬尼亞嗰個中堅唔係真係咁好，即 係 第一啦。即係頭先我個引子就係話， 暫時真係塌都未， 佢真係塌都未塌上，即係所以我點解話即係越換越差咧？即係頭先講三四年嗰代咧，幾好喎，講真京子啲我係幾中意嘅喎，但係而家譬如而家換到華湯根，你谷佢打左閘，佢最好位置一定係打中堅， 中堅啦，佢都嘈 啊， 同埋歷嚟咧由呢、這個嗱由呢個桑治拉莫斯教嗰時候有呢、這個球員同領隊風暴以嚟咧，就發現咗傑次，其實我覺得都係有一個隱憂，又係佢哋嗰個體能。好差，咁就似乎暫時都未見佢有乜太大嘅改善，但係好似保亞斯嚟計，佢就入咗一批性能強勁嘅球員啦，但係始終都係有一班人咧長期缺態啊，即係體能方面係好鬼差嘅，即係甚至乎我季初講過啦，其實客道史東咧係直頭我喺香港睇佢係超重嘅，個球員係好 Q 大份，但係你話佢係差咩？佢喺熱刺俾我感覺好差，但係佢後程 OK 喎、究竟係佢出現咗咩問題？同埋你話你中堅成日都揾唔到一個好好嘅人，其實點解你唔可以考慮將客道史東呢類球員訓練成為中堅呢？其實佢轉型， 其實佢波都以至從來都冇一啲咁嘅長遠嘅發展嘅。你譬如話我諗係 too much 啦，即係如果你對保亞斯呢個領隊，你 expect 佢可以做呢一啲嘢，即係呢個領隊其實已經係對我嚟講就好失望嘅，即係譬如話佢喺波圖嘅戰績，跟住之後嚟到即係教個車仔啊，跟住之後執而家呢度熱刺，你睇到就係如果你話年青嘅領隊咧，其實佢係真係一個 完全睇唔到嘢。 其實而家去到即係早幾年 咧，需要買人啦、 啊。早幾年 咧，大水喉、啊。 我都有記得聽過你一集啦，即係包括即係 失望、啊。 佢點樣跟啊 ，Bobby Robson 啊， 係 啊，嗰陣我都好記得嘅。 係啊， 咁大家都公認佢係一個即係年青得好緊要嘅冒起身冒嘅教頭啦。但係而家教到而家呢一刻，你計翻差不多年紀呢幾個咧，即係唔好話自己買。自己摘賣花摘翻香，即係羅渣士啊嗰幾個，我又真係覺得似乎好過佢少少、啊。 我會諗嘅唔係英超以外， 英超 以 外以 外啦，啊、譬如話你睇到嘅高普呢啲啦， 啊、高普都四十幾啊嚟啦。 係，但係都係 都算年青㗎啦， 四輩亦都係唔算紅褲子出身啦，亦都算係學院派啦。 高普算。高普踢職業波㗎， 高普係，但係其實都算學院派多啲喎。 咁啊，之後嘅事啫。但係佢真係踢，佢、 okay, 踢過二百幾、三百場得㗎。 唔係，我想講即係你睇到人哋呢啲係上心落事，即、就、係、是、你睇到個領隊就係話唔係靠錢買人嘅 ，OK， 即係有青訓去做嘅，即係有個長遠嘅諗，有個長遠遠景。你聽日炒我你嘅事，但係起碼我係有套理念喺度。但係你保亞斯真係，喂大佬嚟咗嚟英超教過啦，教執過呢兩隊，即係喂大佬真係令人係極度失望。你又跟過摩連奴，又跟過 Bobby Robson， 咁但係你即係你發覺而家。 系，保亞斯我覺得最錯就係佢太早翻工咯。 係啊， 佢其實拖慢些少。你譬如你俾車仔炒咗， 我哋嗰時講過， 即係講真，佢俾車仔炒咗咧， 係 太 politics 嚟嘅。 係啊， 咁你可能翻去葡超教翻隊 Sporting 咧，實俾你教嘅講真。 係啊， 你咪搞翻兩三年卷土重來咯。 係啊， 然後你再教翻隊，可能搞翻隊國米，搞翻隊 AC 都得 嘅 喎。 我記得嗰陣時佢轉去車路士嘅時候，我哋都爭議過， 佢太急住翻新工咯， 好耐嘅問題。即係話係咪應該留多一？季喺波圖最少，係咪先？你帶領波圖嗰季，哇！大佬全勝，不敗，跟住然之後係咪應該跟住帶跟住？喂，嚟緊有歐聯踢，帶住波圖一隊 underdog 冇咁大壓力，跟住然之後你又熟悉嗰隊球員，揸住幾條煙喎、啊，當時又發膠又勝，諸如此類。咁你其實好啊嘛，你即咁樣。即係咁樣教落去係俾你即刻過車路士係好咯。 反而我就冇咁怪呢下嘅，因為始終車仔虛位二代。 我諗呢下佢係好被動， 太吸引， 唔係好被動，因為球會要求你走嘛，因為嚿錢實在太大咗嘛。 佢嗰筆錢係刮買到個球員， 你知道都波圖，你知道波圖係咩球會啦， 所以導致佢失敗咯。即係你而家你係好慘啊，因為佢又咁年輕。我都覺呢個亦都係另外一個致命傷。 佢仲後生杜巴， 屌你大佬，係咯喺杜巴，佢杜巴大撚過佢，咁你點教啫？除非你真係，喂你真係好撚強，係即係你唔係好多個好似摩連奴咁樣啊，大佬，即係又心可以識玩好多心戰啊，諸如此類。呢個即係曬 call 你又見唔到佢有足球啊理念又唔多見到，同埋即係排陣啊，所有嘢完全都搞唔掂。咁你今季直情係失望啊，大佬！你打到而家十二場波入九球啊，頂你個肺！屌你老尾，大佬你榜尾入波，最差嗰度係水晶宮入都入七球，咁你榜尾排韋斯咸嗰啲入九球，咁你而家算點啫，大佬即係排到第九位啦。打十二場波入九球， 好多用咗好多錢買。 係啊，你係買好多人喎、啊， 中場 你唔係中下游球隊喎、 啊。唔係佢個人係有少少鬥氣嘅，佢個性格啊，即係佢本身都個真係個性格問題。即係好似佢唔教車路士，學你話齋，佢真係可以唞或者執一隊弱少少。 係、啊， 但佢就係、是。你炒我啊！即係你覺得我唔得嘛？我就企翻喺嗰邊話俾你聽。 打機咁樣， 係係係。 大佬你都唔係㗎，大佬一嘢你要打大 佬，佢簡直係搬大直樹咁。 係係係。 佢簡直係哇！你倫敦另一隊球隊放棄我，就喺倫敦另一隊 起翻身。係啦，就邊度跌低邊度起翻身咁樣，就反而係摧毀咗自己啊！ 錯曬真。 暫時到呢一刻啊，我希望佢翻身啊。 個球會始終佢都屬於有少少係技術官僚嘅教練啦。你波圖根本上買人根本唔係佢話事㗎啦，佢執嗰扎波圖從 唔係啊， 波圖 唔同嘅， 波圖喺南美嗰個 network 係勁， 波圖嗰次佢起家係冇一條水喉俾佢嘅，其實 唔係波圖係有自己嘅方向㗎嘛，佢揀人買人嘅，佢唔需要領隊 去，咁車路都插 不到，咁你車路士更加唔使啦，基本上你都買唔買人，基本上現成就俾咁多人嚟㗎嘛，咁你到而家熱刺其實都一樣㗎， 今季嘅熱刺。 佢喂，我諗今次佢有條清單出嚟嘅，好多係跟佢買嘅喎，大佬，即係今季係第二季嘅熱刺，今季佢真係要負責嘅，大佬。 我無論當佢呢班人有冇佢心目中佢嘅名單，佢要買又好，或者唔係佢買嘅，係利維買嘅都好。咁但係我覺得佢而家最缺乏嘅就係佢自己嘅班底。 嗯， 佢從來都我感覺到佢係未有自己一個好非常好班底。 點砌自己班底？ 譬如體能教練啦，譬如技術教練啦，譬如一啲 scouting 嘅 manager 啊，我唔覺得博亞斯嗱咁嘅年紀佢會揾到呢啲班底。 如果我想講，如果佢你要佢砌個班底出嚟，佢個班底係恐怖咯，可能全部啲人廿零歲啱啱大學畢業嗰啲， 會難 種啊， 難好多，即係但係如果你要喺四大聯賽一啲 獅子 一啲上線嘅球會生存，你如果你即係好其實做同做保險一 Q 樣嘅啫嘛，你冇一個 district， 你冇一個自己嘅 branch。你根本上係好難企喺四大聯賽一啲上游嘅球隊做領隊嘅，係好難嘅。你一定永遠係一個弱勢嘅管理者嚟嘅。係，就係咁簡單。 嗯， 就算你而家柏力堅尼都係噶、你去到曼城，佢一樣可能會遇到好多人事嘅問題噶嘛，係咪先？你解釋唔到曼城點解換兩隊領隊都咁撚中意喐啲中堅？ 嗯， 可能中堅嗰 part 根本就唔撚到佢話事，都唔撚出奇。 嗯。 是不是你自己解釋不到很多東西都、我只是知道看那麼多年波知道每一個成功的領隊的他們本身自己都有一個很成功的班底包括你例如希丁克、希丁克你 很明顯、他自己有一班荷蘭的體能教練、包括有很多你費格遜更加不用說了、他都根本不理得自己 球證都有 他自己說球證的網絡球探的網絡這些全部他都擁有了是不是 江湖地位 江湖地位、 所以這個領隊都是危的但是這場球不用太擔心的對手都是曼聯啫，入不到六球的放心即不是那隊癲癲地的曼城曼城其實你沒有辦法的你對著一隊這樣的球如果你沒有一些特別的部署大佬你真的放任這樣給他去攻呢他會搞死你的那還有其實即近期的曼城有些球員都是在狀態的即譬如其實有一個 我 阿古魯啦其實納斯利我也都覺得不是太 差 的即 想返啲 又想跟他做少少平反啦你講緊法國國家隊那兩場世界盃第一場即我見的哥又話踩到他盡為止咁你睇波真係睇全場囉即係公道少少講囉佢輸俾烏克蘭嗰場呢其實達斯利交到貨㗎即係你我同意一樣嘢就係話法國隊個陣容長時間嗰個位真係未必係佢因為可能迪根斯係會比較鍾情啊 Vabuna 但係達斯利我只係單講嗰場波喂佢送幾個直線㗎包括俾賓斯馬包括俾列貝利係班大佬唔撚爭氣唔關佢事㗎即係唔好賴得賴咁所以但同埋近期嘅納斯利係 OK 㗎即係慢慢打返好少少啦即係呢個球員咁喺曼城亦都係囉 咁啊呢場波其實就即係講緊熱刺就主場呢就即係平時對曼聯都打得好燦爛嘅咁我諗佢有 燦爛得嚟多數都係 輸都輸啦不過我諗佢都有少少告戒心啦因為始終啱啱嗰場即係輸得咁鑊咁我估點樣都唔會話咁即係點樣進取嘅唔係㗎我諗未必就算可能起碼都想有個和局先啦、 okay, 我諗保華斯唯一一個喺熱刺有一個較為受人認同嘅就係佢即係佢抹甩咗熱刺嘅孔曼症講真以前熱刺不嬲都係對曼 聯的不過呢我會覺得孔曼症主要係因為巴爾嘅喺度就有啲幫助但係巴爾唔喺度呢就唔知道會繼續個孔落去 OK， 咁我或者其實如果佢一個大目標嚟嘅打曼聯都係即係其實保住 job 嘅其中一個原因，除咗打比之外， 同埋 就係打曼聯 啲蜘蛛死地而後生啦，三場波都冇贏過啊，熱刺輸俾紐卡素和愛華頓，再輸俾呢個 曼 城三場啦，咁啊攞得一分嘅咋，咁啊對個即係跌。對個位置跌到 第 九位咁所以呢個係好難大劑 所以我都認同琴晚反賣講就如果呢場波唔贏我諗個前四嗰個前 有危機 就好差啦 係呀個前四今屆係好大嘅競爭 好大好 多 大 競爭 真係有七對八對 係冇錯咁曼聯就繼續都係冇一啲防中嘅位啦即係譬如卡維卡仲係傷啦咁仲有稍微關注一下就係睇下雲佩斯會唔會出得返啦咁就因為 Growin 有 injury 咁兩場波都冇佢份啦咁大致上係咁 咯，即係呢場就 出得咁出得，費 蘭利出得，費蘭利出得。咁啊，最近啊，啱啱出咗一個，其實一單就係關於曼聯嘅新聞咧，又係都幾值得譴責嘅，即係 邊位啊？ 就係唔係據報道， 唔係副領隊啊。 據報道，如果係真嘅咧，咁啊真係其實一笑料嚟嘅，就係、是、莫耶斯咧就 send 咗 scouting 就去德國，咁咧就專就留意兩個人。 睇啲細路細路仔 啦。第一個咧就係、是。阿卡條仔啊，萊斯 啊嘛， 咁啊第二個咧就 send 咗個 scouting 咧就去呢個皇家馬德里，就留意住呢個基迪拿都受傷㗎啦， 係咯傷咗， 唔係我想講咧， 探病啊嘛，唔係我鳩嚟探病啊嘛， send 個 scout 去睇呢兩個，係 啊呢啲叫 scout 睇。我真係唔覺得呢啲係鳩 蛋就得，或者係咪湯顯明嚟嘅咧？嗰個鳩，即係 飲飲食食啊， 鳩嘅飲飲食食嘅， 咪就係咯。 唔係話，屌你老母萊斯，你都要去鳩佢，你又冇搞撚錯，即 係好難睇嘅咩？嗰幾場波，屌你老母，要去到嗰度現場。 唔係你打電話嚟問卡卡咪知咯，真係，唉，真係有時真係睇到啲新聞真係暈撚咗喺度。咁啊，除咗呢場，仲有啲咩啊？仲有車路士要對沙林頓喎， 車路士沙林頓主場 十分啊，十分 主場定作下 嚇 主場， 但今年車仔真係主場都未必有優勢， 但係沙林頓呢啲輸開啊，應該輸噶啦，即係時候要跌出個， 但咪話喎，佢冇打得差咗嘅喎，呢個場佢即使係輸，因為始終佢真係對住比較強嘅對手嘛， 過完聖誕就還打回原形㗎啦，差唔多啦。 呢隊波嘅性質咧，佢就唔同其餘嗰啲打道戲嗰啲上榜首啲，佢真係有個能耐 keep 住七八位嘅。 OK， 我覺得去到埋單佢唔會跌好多。 嗱、啱啱幾樣嘢就要睇一提嘅，今個禮拜就冇週中冇歐聯嘅。OK， 福波桑就將會好忙嘅，因為週中咧就係、是、英超就開快車。咁、今屆咧就我記得就好似應該可能係世界盃效應啦。咁咧十二月咧話俾你聽，即係你當已經月尾啦，今日都咁啊，嚟緊踏入咧就所有球隊都係地獄賽程噶啦。OK， 如果你講緊啲 top 嗰幾隊咧， 仲慘， 計埋歐聯嗰一 round 咧，大致上咧打到去十二月尾嗰個快車。九場 ，OK， 快車其實嚴格上嚟講有兩個，咁啊嚟緊呢個禮拜已經開第一個噶啦，跟住然之後咧就聖誕就會開第二個，咁所以你大家可以留意住噶，咁啊先即係提一提啲阿仙奴同埋阿 Kenny 呢啲咁嘅車仔等啦。呢兩隊波咧，嗰、那個快嗰、那個 阿仙奴大鑊 賽程係極度恐怖嘅。 阿仙奴大鑊啲喎， 車仔個快車係都係一樣嘅，車仔係要對阿仙奴再對利物浦啊。 車仔人多， 好恐怖下嘅。咁啊，係啊，唔係呢個即係大家要提住咯。係啊，咁 我覺得你應該更加十二月應該多啲觀察一下啲護級嘅球。 唔係，所以我想話，譬如你修咸頓，OK 護級係另外，但修咸頓呢啲咧就真係。捱得個十二月之後咧，砌得翻十一個人，我都話你好嘢，屌你女仔。 因為理論上，如果你強隊嚟嘅，你要面對咁多戰線咧，其實理論上護級嘅球隊咧，佢就真係可以專注搏得你一兩場咧。老實講係可以斬死 一分啦，一分啦。 如果呢個月榜尾球隊可以攞到。四分至六分都已經好好啦。 但係經要提一樣嘢咯，即係弱隊啊，以往幾屆嘅即係快車咧，其實弱隊冇乜著數。 冇乜著數 嘅。你會睇到嘅就係咩咧？就係因為對 squad 細，同埋咧就係咧你要佢三日打一場咧，佢係冇嗰個經驗去應付嘅。即係呢兩樣嘢係以往幾屆都睇到呢樣嘢。係啊。 上年我記得嗰陣時睇阿哈里列納嘅。 係啊。博完一場，第二場乾咁 贏嗰場車仔之後， 屌你啊！阿士都維拉上季唔撚係啊，就差唔多。 維拉都係，但維拉一個季初簡直係垃圾啦。 OK， 嚇，咁所以就即係好殘酷嘅一個月嚟嘅，即係你睇到英超係。咁你快你調翻轉，你譬如你睇下西甲啊，大佬今週踢完咧， 踢完啦。 十幾日後先再繼續踢西甲啊！佢中間呢，如果我冇記錯，今個週中係冇西班牙賽事㗎，好撚奇怪。咁然之後啲西班牙杯呢擺咗嚟緊嗰個週末踢，跟住然之後再即係直情係停一個週嚟踢㗎，佢又舒服好多。咁仲有就係嚟緊就揭冬啦嘛，即係幾個聯賽咁啊。 所以英超是一个真的没有人性 的,、啊人性啊、的赛事。 其实西班牙已经是最少受的揭冻影响，因为气候比较 好。他都揭 冻。但他都 揭冻。他 都揭冻。但 英国就不知道。因为放圣诞假大家。 就为了给 entertainment 给大家。 是啊，即是所以这个真的很扑街的。那么还有什么赛事啊， 印象中卡利夫城啦。 卡利夫城。 阿仙奴。 阿仙奴啊。是啊，上一 场。冇啦阿仙奴。 不是吧。其实 佢要失分俾你啊嘛， 卡迪嗰个主场系难打嘅，即系你睇到嗰、那个球迷嘅帮助系好大嘅、嗯，真系嘅，好多场都系呢队波， 系啦，新啦、啊， 新啦、 啊，6万， 都要齐心嘅。其实你几个好捻齐心， 佢到你爆，佢 捻到你爆。 咁呢啲地区球会就梗系即系你叫威尔斯啦， 系 特别 耐。因为好多第一次啊，今季有，即系 第一次上超， 第一次上超，跟住呢啲大大波嚟到啊，个个第一第一次嚟到，屌咁嘅。譬如上一场波就 杰斯都系第一次去威尔斯， 系啊，好捻多第一次咁佢即系。fresh 啊嘛，呢啲第一次都。 其實卡利夫城，我覺得佢呢隊波實力以星巴馬嚟講係算係略為混濁嘅，主場嘅威力係比另外嗰幾隊，我覺得比侯城好啦，比水晶宮都好先、起碼。 OK。 都四平八穩嘅， 係咁啊！睇下亞記會唔會繼續即係關鍵嘅十二月啦，即係睇下大家點樣頂下啦。咁啊，仲有一隊其實都要留意一下，近況係幾好嘅，就紐卡素啦，係一路都贏三隊啊，大佬， 係 贏咗三場連續直落，仲係唔惹少啊！ 已經係爬到上即係 贏熱刺、贏車仔啊！啊！即係三場裏面包括嘅，咁啊，所以今場就會對住西布朗， 西布朗 係啦。咁啊車仔其實呢個快車就會對住兩隊都係爛仔嘢嚟嘅。咁啊，先會主場對修咸頓啦，同埋就作客會應該係對冇記錯係對新特蘭嘅。咁啊， 爛打啊，今年打爛 場都係爛打嘅。 新特蘭有啲氣息啦。 係啊，係啊。 即係有時好驚啲，都係好驚啲爛仔。 我話俾你聽，目前冇一隊係有。頭嗰幾隊都係冇一隊有把握同你講佢攞曬三分嘅，咁、所以你失分時咧就未必好驚嘅，又睇下其他嗰啲、即係大家都係望住大家噶啦，呢、這個時候即係大家保好似打網球咁啊，你保唔到個發球局，我都保唔到嘅啫，即係而家係一個咁嘅形勢啦。利記就會係作客對住頭先啊，經一講嗰隊後城啦，就有啲啊，喂呢場咧嗱就要呢場咧就係、是、又係啲 passion 嘢嚟噶。但要介紹話俾大家，後城嘅死敵咧就絕對係利物浦嚟嘅， 地區性 啦，嚇成日望緊住利物浦嚟打嘅，咁啊後城嗰啲就係一身都係，唔係即係一季咧贏利物浦兩次就收工嗰啲，咁所以大波嚟㗎呢場嚇，咁啊 個領導係布魯士啦， 布魯士 都唔需要大多介紹啦， 呢、這個冇乜因素嘅，呢、這個就嚇，咁啊總之係一場就係、是就算利記贏波，都係一場慘烈嘅戰爭嗰陣。 我個人就頗有信心， 係 應該三，即係應該都係有機會三分嘅。 利物浦都真係 fit 嘅，真係。 因為我覺得就算利物浦啱啱嗰場3-3，有啲幸運啦嚇，即係和多啲幸運，但係冇乜點，整體冇點跌喎。 係絕對係。 OK， 咁啊，仲有表現好好嘅愛華頓啦，都咁啊，呢週就會主場對史篤城。 史篤城 係咁啊，大致上啊， 講多一單嘢， 仲有咩可以講啊？ 富咸係上個禮拜嘅事嚟噶，就係有個換咗個first team coach 嗰個就你應該都識噶啦，就係曼聯嘅梅斯美倫。 哦， 係 啊，係啊，係啊，係啊。 咁咧，其實呢個動作咧就有啲講法咧，就係想夾住阿祖爾嘅。其實佢個性質唔係一個雙領隊，但係揾佢過嚟咧，有啲人就話可能就係做一個 direct replacement。當你一炒啊做嘢，就即刻可以揾佢上。 呢、這個就係近年啊費格遜一個非常好嘅 number two 啦。咁但係佢自從因為今季散咗班之後咧，就佢係去咗呢個安 捷 啦。 係 啊，咁啊唔關佢事 嘅。 去到 16日， 做咗十幾日，個老細又山水喉咁啊，跟住又走人咁啊，真係好笑。咁啊又要翻嚟輾輾轉轉，又係翻嚟英格蘭啦。 係 咁，我有冇啲其中有冇另外一個陰謀論啊？係曼聯插支針落。 你唔夠我多針啊！ 你 邊度我？ 你嗰針你針唔係好可靠啊，大佬！啲奇辣嗰啲， 唔係佢講過就因為兩個都係荷蘭教練嚟嘅，咁啊大家即係做出嚟就好似好 friend 咁樣， 易溝通啲係嘛？ 但我覺得認住就係一早已一炒呢個人即刻可以上咯，係啊，一早已都好有機會嘅。 差唔多啦，收得工啦呢個都 係。 咁啊，英超啊差唔多啦，時間又好問問地啦，不如我哋就。即係咁樣啦，一路登住就一路睇下另外嗰幾個聯賽有冇啲波可以注意下啦，好嘛？咁啊，登 可以幫下手啊！ 有冇人可以幫下手啊？大佬真係 得，好，我講 嗱，我先讀咗 阿 EV 嗰个先啦 ，EV 一早留咗噶啦，佢就 最巧口嗰、那个， 佢就话喺登咩得先吓，三场分开唔过关，咁啊唔过关噶， 咁复杂嘅依家，依家冇过关。 你而家你哋而家有新计分制啊嘛，新玩法啊嘛， 应该系冇过关嘅都系。 啊 ，OK， 总之佢就话唔过关啦。米道士堡就对保顿就主胜，罗连安特对呢个尼斯就主胜。图卢兹对索察主胜，三场都是主胜啊！咁有两场法甲，一场就是英冠嚟嘅。OK， 咁啊，仲有冇啲边位？ 有 啊， 阿慈生咁啊，和夫斯堡对汉堡入球大，缅因斯对多蒙特就客胜，热刺对曼联入球大， 系 系啦。咁啊，我 阿一场英超 ，OK， 系啦，仲有阿师兄维拉利尔让球主客和主胜，车路士细国米让球主客和主胜嘅。 OK， 系啦， 到我讲啦，咁啊两场算啦，今日就纽记对西布朗有球大啦，因为纽记最近入波都几有保证嘅， 嗯， 咁啊另一场就曼城对小云斯，咁啊曼城我估有机会数到小云斯，因为近况实在太好啦，咁啊让球主客和要主胜 ，OK， 系， 咁啊 我啦， 好， 我同慈生撞咗有两场都，咁诶汉堡又系大啦，和夫斯堡对汉堡大嘅。缅因斯对多蒙特就客胜，咁另外嗰场就系斯奥克零四对史德加系大嘅。 系，咁啊德甲咧，其实就提提大家啦，今晚星期五晚就有一场北部嘅大战啦。咁啊头先你都拣咗啦，就和夫斯堡就会对住汉堡啦。咁啊和堡啊上一场就作客就和咗呢个纽伦堡啊，记得。咁啊因为纽伦堡啊真系又系经典啊，今届德甲嘅一队经典，仲未赢波。咁啊排紧尾二，但系和八场，咁啊一路都系赢唔到啊。咁啊纽伦堡今个礼拜作客会对住输完0-5嘅利华古逊啦，都系即系命不久矣噶啦，都系。咁啊跟住仲有就仲另外一场大波，头先你都提过啦，小克零四就会对住呢个史特加啦。 系 咁啊仲有多文就会作客对缅因斯，仲有就系拜仁咧就会对住呢个 布伦 斯克。系啦，咁啊 点解个个礼拜都撞时间嘅咧？佢系咪个 撞咩时间？撞咩时间？ 即系拜仁同埋多文咯，即系你永远冇办法睇完拜仁再睇多文噶。好多时都系同一个时间睇嘅， 都系喎。 唔系系 因为我每一次都 呢个 Kenny 提得好，真系。即係佢好少 好少 㗎西甲咁呢就巴塞皇馬通常都係擺開或者擺到最尾。 英超都係㗎。 英超都係啦。 英超都係㗎。 係呀咁但係就呢、這個真係呢、這個唔知喎、這個。 你留意一下 但其實星期六係多數係好多波堆埋一齊 喎。唔係你上個禮拜咪唔係囉。有時好多 四五六四一都踢㗎嘛。 星期六嘅尾場呢就可能擺返場拜 仁 多蒙特嘅。 搵一場即係香港時間12:00嘅通常會有一場。 係。 其實通常德國就9:00即我哋香港時間9:00開波啦，佢哋就好早嘅啫嘛。 其實德甲唔係德甲嘅， 佢哋當地 好 早， 好少攞啲排搶嚟排嘅， 係 即係我感覺上都會覺得，你譬如話。你譬如話英超就計得好， 英超一定係啦， 因為計曬亞洲呢邊時間啦。咁你譬如德甲，其實德甲係比較着重個公平啦。因為譬如話第一循環同第二循環就已經係啦，揭完東就由頭再打過嘅啫，即係只係個主場作客點先嘅啫，嗰種簡單嘅。 英超我諗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太多球隊打比啦，咁你一定要比，因為個 traffic 問題。即係譬如如果你利物浦嗰日要主場，連嗰日又要主場嘅話咧，咁你成個利物浦都塞曬，更加唔好講倫敦。咁你譬如你 仲有英超就。英超其實就譬如話你去到達到季中之後嗰啲賽程咧，其實就已經亂叫曬龍噶啦。 因為有聖誕快車嘛， 有幾個杯啦，跟住有歐聯啦，咁你就嚟就去咧，就好多 postpone 又再押後又點點點。 同埋聖誕快車已經難搞啦，你又要就到26號一定有得踢波，28、29號又有得踢波。 你根本排英超嗰個賽程嗰個根本係個盤房嚟嘅。直情係個盤房嚟嘅，差唔多，直情係即係好似金融嗰啲咁樣嘅，真係差唔多。好啊，繼續，仲有冇？ 我啦，阿仙奴啊，唔係阿士東維拉對新澤蘭大，就卡迪夫城對阿仙奴細，就呢個後城對利物浦大，差唔多。 哦 ，OK， 三場都係。英超咁啊，冇乜人揀意甲啊， 西甲啊嗰啲冇乜人揀。 西甲我唔識揀啦，唔係師兄係咪冇留啊？冇留就冇人揀。 師兄擋咗啦，維拉利爾啊！ 有即係冇人揀意甲啦，最後就咁啊，我有。 有啊，都係師兄揀咗國米。 哦，國米 OK， 咁啊，我啊全意甲啦，咁啊。 其實我想留意一下 羅馬，喂，羅馬最近三場都失分係嘛？ 三場連和咯， 係啦。 佢就我唔知佢條路會唔會係連贏十 場, 場，再連和十場， 又連輸十場， 咁就完咗呢一季啦。真係好啦，好笑。咁啊，呢週羅馬會對住亞特蘭大啊，作客啊。咁咧就 早記已經上翻榜首啦， 早記上翻榜首噶啦。上個禮拜贏波上榜首，今個禮拜會對住烏甸尼斯啦。 所以其實都追得好貼。就咁跌咗六分， 系啊，咁仲有一队其实就望住下啦，就系、是、呢个 AC 米兰啦，就会输咗咪五场不胜之后咧，嚟紧呢两场咧就差唔多咧，虽然已经排到第十三位噶啦，其实咧就嚟紧一场咧就会对住包尾作客去到包尾嘅卡坦尼亚啦，咁咧就你都当住佢系榜尾大战咁样踢啦，嚟紧两场波如果都执唔到咧，佢真系冚家铲咁就系噶啦，即系一场对卡坦尼亚，一场就对利和奴，两场都系比较易踢少少噶啦，咁啊，但系呢队波今届真系俾唔到人哋啲咩信心嘅，咁就我要俾 tips 嘅，咁啊，但系呢場波都會揀下啦，真係，我會試下嘗試都係想捉個和波咯，即係加打尼亞對住呢個 AC 米蘭啦。另外仲有一場咧，就係帕爾馬會係贏呢個博洛尼亞啦，就喺星期六晚嘅。咁最後一場會揀嘅咧，就係呢、這個拉素啊，對呢個拿波利嗰場。咁咧，我係會又係想嘗試爬少少難嘅，咁啊要拉素主場贏呢、這個。拿波嚟嘅 ，OK， 都系瞪眼嘅，我今个礼拜都系，咁啊，大致就系呢三场啦， 好， 咁差唔多咯， 系咯， 我哋使唔使提下我哋某个主持？ 唉，系，咁啊，要睇一提，哇，争啲真系唔记得咗， 系， 歌啊，冇拣定歌啦，不过可以恭喜佢啦，足球频道 大个仔啦， 足球频道好似都系 有冇试过啲咁嘅 第一个主持结婚啊？ 啊！你咁講起，我突然間諗起第二個人添。 係你咁樣嘅，屌你講呢啲啊 ！OK， 咁啊恭喜 Steven 啦，阿仙奴 Steven 就聽日結婚啦。 係。 咁所以頭先有冇人揀阿仙奴輸波㗎？ 冇啊，雲加嚟揀啊！ 屌我揀細啊！屌我好啦，含蓄㗎， 好啦，含蓄啊 ！OK， 咁啊，我哋窩心啊，就聽日我哋就等住去飲啊，即係阿 Steven 嗰餐。 好似聽講有一位係阿仙奴球迷喎。 係啊，有一位係阿仙奴。 你唔好行開啊！真 係只一位啊，其實係 跳機 啊 嘛。唔係聽講雲加都好似有去飲啊，係 咪？ 雲加話上台唱歌。 上台唱歌 係好 齊。OK， 咁所以聽日係卡力夫城嗰陣見唔到雲加嘅。 係啊，佢話同你嚟玩拉鏈啊， 係嘛？ 系啊， 哦，玩奶奶，玩奶奶，奶奶奶，玩拉链，吸 你黐你筋嘅呢个系。 喂，咁费格 同埋掟水樽， 会唔会有费格逊啊？费格逊，费格逊做司仪。 我唔会啦，屌费格逊，屌费格逊唔会去呢啲咁嘅出席呢啲。 你会不如叫阿土上去， 系嘛？ 演绎下费格逊理论啦。 Anyway， 就恭喜 Steven 啦，吓咁啊，希望阿 Steven 嬲完啦，就跟住 冇老屈佢， 结完婚，度埋蜜月。冻埋房咁啊，跟住翻嚟就繼續做節目咯，系啦嚇，就咁啦，好吧， 好， 下禮拜嘅星期二晚嘅波波桑繼續留意啊， 好， 有英超快車， 好 ，OK， 好，拜拜， 拜， 有嘢同我哋講，記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